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我哋覺得好奇怪，澳洲都冇猛獸嘅，又冇獅子，又冇老虎，又連狼都冇嘅，啊又冇熊啊咁樣。其實最叻就係嗰啲咁樣叫 dingo， 就係一種野狗。塔斯曼尼亞咧就有隻叫做塔斯曼尼亞嘅魔鬼嗰、那個島，哦、但係嗰隻 Tasmanian Devil 咧其實好細只嘅啫，好似只蝸狗咁啊。好啦，咁但係點解佢話咧？確實原來澳洲真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有毒。 毒蛇 系啦，嗱，当然佢系有啲鳄鱼啦，啊，咁即系好多河流啦，你好小心啦，沼泽啊，俾鳄鱼夹咗啦。咁另外咧，毒蛇同埋毒蜘蛛啊，仲有好多嘢都有毒嘅，原来。咁但系毒咧，我就系话冇错，譬如好似香港呢啲地方就安全好多，就毒蛇咧嘅比例唔多。但系咧，始终记住，当你俾蛇咬咗，唔理佢有毒冇毒，尽快你可能的话咧，唔该你打死佢，然后捉住佢，然后带埋去佢。 系带埋嗰只 医院 蛇， 系啦，带埋嗰条蛇去医院啦，呢、這个好紧要嘅，因为能够令到咧系即系医生咧，佢第一时间知道你系如果系有毒嘅，系中咗咩毒，咁、佢可以用翻嗰只血清，咁就会减省好多时间、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讲到有几个，即系你都叫做系同我哋嗰个生存技巧有关啦，但系又系好似头先嗰啲叫你话坊间嘅传说咧、就系、是、吸毒啦，吸血啦咁样啦。另外几个就系点咧？就系话如果啃骨，咁咧屋企人有冇叫你有咩做啊？如果啃骨， 把碗喺头顶嗰啲骨落嗰啲。 咁呢啲梗系完全冇科学根据啊！千祈唔好做，大家都会知道冇咁傻啦，系嘛？但有啲就话食一大嚿饭猪肝， 系一大嚿饭咯，或者 系啦，或者饮醋两样嘢 系。 咁但如果你問醫生咧，我相信大部分醫生咧，佢因為可能為咗要做生意啦，即係我講笑啦，即係佢一定唔贊成嘅，因為如果你真係搞掂咗，我咪唔會睇佢咯，係咪？嗱，佢一定就話，如果你食一嚿大嚿飯或者嗱飲醋咧，更加冇可能。我哋平時嗰啲醋點會能夠真係揦得到嗰、那個魚骨啦，係咪？你話可唔係揦得到軟化啫咁樣，但係都喺咁短時間，你一路飲落去， 係 嘛？就 即刻流 係咯，咁你點會話真係可以軟化到佢落咧？所以飲醋你就千祈唔好啦。咁啊，食一大嚿。饭咧，我其实以前都试过嘅，有间中有时系成功嘅，但系佢就提醒你就系话，有时可能会拖得更深， 仲话个伤口 系啦，个伤口更大，仲败，咁所以话最好咧，如果你真系即系吞唔到落去咧，你就真系第一时间睇医生啦。咁啊吞到落去咧，反而冇事，因为大部分咧佢喺我哋个胃度咧就有长时间。就會俾我哋個胃酸，其實我哋個胃酸啊好勁噶嘛，我哋個胃酸好嘅，你嗰啲醋就咁喺表面流過啫嘛，但係你喺長時間咧，佢就有機會將個軟化咧嚇、就排走嘅，反而係嘛。另外一個其實都係近呢幾年咧，你喺互聯網上面成日收到嘅信息，就係話嗱，你一定要轉發啊嚇，即係一傳十，十傳百啊，就係突然間心臟病發，嚇、喺一個冇人嘅環境底下，你發覺心絞痛。啊！急性心臟病發，你就即係可能即係黃金幾多分鐘嗰啲啦，係嘛？你唔去救死，所以而家咧，你要發覺咧，所以先進嘅國家啊，啲城市包括香港，周圍咧，你都見到有個嘅儀器掛喺個牆，叫 AED 嘅。AED 咧，其實我之前做功課嘅，你而家叫我背，我又唔好背得出啊。等我睇下先嚇。AED 咧就叫做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啊，或者叫 fibrillation 咧，就系嗰个颤动啊，颤抖啊。其实咧，你有时如果系 fibrillation 个心脏 fibrillation 系唔系好嘢，我哋叫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吓。咁、但系 defibrillator 咧，其实正正就系咧，即系你个心脏可能已经系已经好混乱啦，个跳嗰个脉搏啊，嗰个吓颤动，佢就等佢即系稳定翻佢。咁所以咧。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啦，就係 AED， 就係中文叫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係真係麻煩啦嚇。咁樣咧，當然佢亦都你都要基本點樣識得點用啦，但係佢嗰度有啲說明啊嚇。咁就係而家好多商場都有嘅，即係嗰啲公共地方都有 AED 啊。咁但係有人就話，即係如果你真係行下山咁樣係嘛，你連呢啲都冇，你一個人嚇喺公園度又周圍冇人，咁佢就話教你咧就係要大力咁去咳啊。即係你原本係唔係咳嘅，唔係咳翻出嚟，冇得咳翻出嚟嘅，唔係話啲血啊、啲痰啊咁樣。佢就話你大力咁樣咳咧，就好可能反而咧就點樣刺激到嗰啲咁樣嘅心肺嘅功能嘅神經咧，係有機會即係可能係restart 翻個心臟嗰、那個即係比較常規啲嘅跳動啊嗰啲咁嘅嘢啦，係嘛？咁但係我又特登上網查過。 咁就似乎醫學界嗰個睇法咧，都係都市神話嚟嘅啫。你知其實 即係好似第三者幫你做先有效，例如擠自己擠自己唔行咁啊，要人哋擠你先行，係咪要人哋 咁 幫你做 先？都唔係嘅。其實咧，你第三者冇人可以代你咳噶嘛，係嘛？ 我真係唔話唔用吸呢個方法。 咁、但係當然咧，其實一般咧，我哋急救咧，如果有人係譬如淤溺嚇浸親喺水道嚇、泳池或者海咁樣，或者個昏迷啊咁樣咧，其實我哋知道一個好重要叫做 CPR 啦，就係你學過任何急救，我哋叫 first aid 咧，都知叫做心肺復甦法。咁心肺復甦法咧，其實就即係我哋簡稱叫人工呼吸啦。但係以前就淨係識人工呼吸，即係我僆仔嗰陣時嚇。但係而家咧就知道咧，都係近呢幾十年先流行嘅啫，就係要打，係嘛？以前係冇打嘅。即係我僆仔嗰陣時，淨係知道話攣住個鼻，將人擘得開個口，然後咧就噴氣落去，咁然後就撳一撳佢，等佢呼翻啲氣出嚟。咁好奇怪，你話哇，我哋呼出嚟嗰啲咪碳酸氣咩？嚇，仲有即係點樣你噴啲碳酸氣入去有咩用啊？咁原來唔係嘅，原來我哋好多時即係吸空氣咧，雖然係21%係氧氣，但係我哋氧氣確實喺我哋個肺度啊，嗰啲咁樣嘅即係所有嘅氣管支氣管咧，咁有好多就入咗我哋嗰個血啦。但係其實我哋係用唔曬嘅，即係我哋呼出嚟嘅所謂碳酸氣咧，入面都仲係有。即係唔少氧氣，咁所以咧，當一個人係昏迷啊嚇，即係佢有啲窒息啊咁咧，你攣住個鼻先啦，唔係你一路噴咗落喺嗰邊出翻嚟，你攣住個鼻擘大咗個口，你大力咁吹落去咧，即係口對口啦嚇，就係、是、咧，其實係有機會咧，係將啲氧氣咧泵入去個身體嚟幫到佢。但係記住有一樣簡單常識，睇清楚佢個口腔或者佢個喉頭，當然喉頭入面你睇唔到啦，有冇啲嘢係阻住嘅。吓、即系如果佢原来有啲嘢系咳住嘅，咁啊讲真，如果最核突嗰啲咧，譬如有啲呕吐物啊咁样咧，咁你都要挖咗佢出嚟先，挖咗佢出嚟先好做。如果唔系咧，你越喷咧就越塞入去咧，就会更加窒息啊。咁、但系咧，而家嚟讲，通常咧就系要喺嗰个嘅心口度咧，就大力嚟去打佢，即系你揾只手垫住啦吓，咁样嚟去打佢啦咁样。其实就有少少等于我哋而家好多时睇嗰啲即系关于医院嘅电视剧集啊，咁、佢就用电添啦，系嘛，用电嚟电击啦吓。咁而家其实都有啲嘅轻即系变携式嘅呢挺嘅吓，咁、但系都要小心嘅，因为嗰个电嗰阵时咧，你记得啊睇啲电视剧你都识噶啦，第一件事就大声叫一个英文字嘅就系咩啊？ clear 系冇错啦，佢 clear 嘅意思唔系话清晰啊，系话唔该让开啊。clear 嘅意思即系话，大家因为其实系高电压嘅，你嗰阵时唔 clear， 你掂到个病人咧，你分钟你就俾佢电亲噶啦，所以 clear 就咁嘅意思吓。咁啦就嗱，佢呢度咁讲，我查少少嘅资料啦。佢话如果真系做嘅话，你系同嗰人做咧，谂住咧，其实系要不停咁做咧，系最少5分钟左右。 哦，咁耐。 你如果你五分钟其实好耐㗎吓，好耐㗎。但你开头你又做咗10下8下冇效，你唔做，咁你不如唔好做啦。因为即系以医学嘅角度嚟睇咧，系最少差唔多4-5分钟系起码起步点。 系咪佢醒为止 先有机会？系，梗系要醒为止啦。 即系醒咗都继续做。 系啦，醒咗同埋佢系可以正常咁呼吸啦，咁样。咁样如果一般统计咧，就系话要做心外压嗱，那个即系压落去嗰个叫心外压啦。 系 心外压，其实唔系真系打落去嘅，你其实系压落去嘅。 小心压爆啲胸骨喎。 系啊，会噶，亦都系噶，就要睇下你好视乎嗰个人啦。 系， 即系如果你大人同小朋友做，咁你真系随时压爆胸骨噶，咁啊危险嘅。但系即系如果你倒翻转头吓，即系你一个普通嘅人同一个大只佬做咁样咧，你有排都唔会，你冇机会压爆佢胸骨啦。咁你要因住啦，系嘛？咁佢话心外压咧就要最少做30次，咁样咧吹气咧至少咧就真系再加2-3次吹气。即系佢哋嚟讲，而家咧其实个心外压系仲紧要过吹气。以前就唔系嘅，以前我做僆仔嗰阵时睇睇粤语片啊，甚至西片啊，边度有心外压嘅啫？净系人工呼吸嘅啫嘛。但系而家嗰个就唔同咗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真係要又要講呢，就另外補充呢，就唔係求生技巧啦，就係、是、對上嗰次 期待， 好多人期待呀，唔係喎，嗰、那個都未到， 未講，嘩，係 未到呀，我得五分鐘唔緊要，我呢度講完㗎啦。其實就講星球大戰嗰個科學與哲學、科學與哲學呢，其實呢有兩方面嘅嘢講，一方面係低層次嘅，低層次我喺好多場合講過㗎啦，就是、科幻中的科學與科幻啦，與幻想啦，就係話其實喺太空入面咧，我哋呢啲咁樣嘅戰爭啊，咁啊，咁啊，你嗰啲用你見到嗰啲好多係用嗰啲咩激光炮啦，咩光子魚雷啊，乜乜都好啦。但係如果你真係用激光咧，其實你根本太空度咧，你係睇唔到個光速嘅。因為嗰個光咧， 其實光有一個特性，就是除非它真的有一部分的光是射到入我們的眼睛，落了我們的視網膜，是吧，來去即是激發了我們那些視覺的細胞呢，那我們看 到， 才看到。 但如果那條光速是在我們面前打橫過呢，我們是看不到的。那所以但你好多時候為什麼叫耶穌光，就這樣的。耶穌光其實那個太陽光射落海面呢， 空氣 中間那個光速你看不到的。但是如果咁啱嗰個海面上面嗰啲空氣呢，就有好多細微嘅水滴啊、塵埃啊，你咪睇到一條條光。其實好時如果我哋去啲大教堂啊，特別你去歐洲啊參觀大教堂啊，哇有個咁樣個好靚嘅嗰個窗啊，顏色玻璃或者有個天窗啊，嗰啲光射落嚟呢，其實呢如果個空氣係好乾淨好乾淨，你就只會見到啊嗰個天窗好光，然後望落嚟地下個雲石嗰度就有一個一大片光，中間你應該乜都睇唔到嘅。而但係間唔中你見到成條光柱呢，係因為佢中間有嗰啲空氣係有啲塵粒係反射咗散射咗過嚟入咗我哋嘅視網膜。所以我呢個道理呢，其實星球大戰當然啊唔定止嘅，即係星空奇遇嗰啲都係啦，所有呢啲科幻電影呢，其實嗰啲咁嘅死光射來射去而你睇得一清二楚呢，係完全科學嘅。第一點，第二點更加易明嘅。就係、是、話，好啦，個太空船一俾佢射中爆炸，哇，零零隆隆喎，咁啊最啱我哋啲咁嘅電影發燒友試佢嗰套 HiFi 啦，特別係試嗰個超低音喇叭個十 Ufa 啦，係嘛？咁呢度又係完全唔科學嘅，因為如果你即係講真，你係喺外面嚟去睇，就喺太空度有個太空船俾佢射中咁啊嚇，即係或者嗰啲帝國嗰啲戰機啊咁啦嚇 ，X 型戰機咩，俾佢射中。喂，应该系一啲声都冇，死寂一片喎。因为太空入面系真空嚟噶嘛，系冇空气传递噶嘛，声音系要靠空气传递噶嘛。好啦，咁但系你想象一下，当一个星球大战嘅电影咧入面咧，原来佢打仗嗰阵时咧，嗰啲光咧就一条都睇唔到，你就完全唔知佢做乜。好啦，突然间有个太空船咧就嘣一声啊爆，唔系嘣一声爆，突然间喺即系视觉上突然间爆，但系咧就直情咩声都冇，即系成个战争场面又冇光又冇声。你估有冇人买飞入场咧？系冇。冇嘅，咁所以咧呢个世界咧有时真系好无奈嘅，即系话我哋明知嗰样嘢系唔科学，但系为咗戏剧效果，明唔明啊？啊，咁呢个系低层次嘅，高层次咧两句讲完啦。讲真，你发觉咧，无论星球大战、星空奇遇咧，入面咧有冇成日讲有边间公司啊、边间企业啊，或者有啲人咧系几时去买股票啊？吓、或者你有最基本嘅嘢就係你發覺佢有冇睇到有好多廣告啊周圍啊嚇，同埋咧亦都見到多唔多人係用錢啊咁樣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我細個睇我都唔為意嘅，但係特別係近呢十年八載咧，唔使講啦，你都知啦，我都有名嘅叫啦，大中華左膠嘛嚇、我呢個左膠其實都係近呢四五年或者五六年咧先至越嚟越左嘅。即係我以前咧，我係反右，但係我唔稱得上左，因為我左同右我都唔掰啦嚇。咁但係咧就近呢四五年咧，我係覺得自己已經係都話面不紅心不跳咧，我係左翼啦。咁但係左翼咧真係嘅，如果你稍為懂得用左翼嘅角度嚟睇咧，原來星球大戰所描述嘅未來世界，包括星空奇遇 Star Trek 所描述嘅未來世界咧，嗰啲咁嘅編劇啊、導演啊、乜乜設計都好咧。原來佢喺佢嘅最深層嘅潛意識入面咧，佢已經有一個大前提，有個假設就係話，人類已經超越咗我哋今天所身處嘅資本主義制度。嚇、你哋曉唔曉得從呢個角度睇啊？你唔曉得喎，係嘛？因為你個未來係咁噶啦，你幾超然啊嚇？你可以話其實未來好超然㗎，你睇嗰啲武士啊嚇，又唔需要用錢，又冇 credit card， 咁周圍你就算入個城大城市係冇廣告嘅嚇，咁、就唔會話睇電視有廣告嘅，係嘛？你又從來冇講過佢哋投資啊、買賣啊、炒股啊冇㗎，係嘛？亦都冇公司名㗎，咁。但係你哋唔曉得咁諗，但係我而家呢幾年咧，我係已經即係好明顯地，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其實原來人類佢都話啦，資本主義其實喺人類嘅歷史入面係好短暫嘅，就係呢幾百年。咁人類講真，農業革命到而家都萬幾年啦。咁你幾百年同萬幾年點比先？好啦，咁所以你話原來資本主義呢種制度咧係千秋萬代，即係秦始皇建立秦朝以為千秋萬代。點知一代就玩完啦？咁、資本主義而家玩咗幾百年，咁佢多過秦朝好多好多。但係你以為佢係永恆咩？唔係喎，原來星球大戰同埋星空奇遇嗰啲人咧，佢嘅潛意識話咗俾佢哋知，資本主義唔係永恆嘅，係嘛？好有意思啦。其實 聽埋落去， 我哋睇呢個星戰同埋呢個星空奇遇咧，我哋睇緊嘅係社會主義社會。其實你入買飛入場睇嗰個係一個睇緊個共產主義嘅社會嘅示範啊，各位。好，咁時間差唔多，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